让天下的所有有情人真的能终成眷属。 We love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们今天要去看爷爷哦。 爷爷不是在天堂吗？ 爷爷在新竹的天灵艺术陵园呐、啊，那里风水好，风景好，还有好多大理石雕刻，是最漂亮的墓园。 新竹好远呢、哦。 不会，下关西交流道十分钟，从台北出发比到金山还近呢。台湾最美丽的陵园，天灵艺术陵园，0809095599，天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馥甄，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丽？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凸显出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性。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公共卫生师法》，明定公卫师业务范围以社区场域为主，业务包括社区场域的环境健康风险方案、疫调防治、民众健康调查、食品安全风险调查等规划。此外，公卫师应考资格除了公卫系所毕业生之外，医师、公卫相关科系毕业生，如果修满18个学分，或是从事公卫工作满3年，也可以应考。条文也规定，没有领公共卫生师证书者，不得使用公卫师名称。如果曾经被撤销或废止公卫师证书，或因业务相关犯罪行为受1年有期徒刑以上的判决确定，而未受缓刑宣告者，都不得充任公卫师。经济部统计处今天发布最新统计，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今年第一季便利商店营收超越百货公司。便利商店营收占比从去年同期的 26.1% 上升到 27.3%， 跃升为第一，成为综合商品零售业的首要类型。营收占比向来居首的百货公司第一季营收大幅滑落，从 27.9% 降到 23.6%， 落居第二。经济部统计处表示，便利商店除了展店效应，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就近采购需求扩增，加上部分消费管道转移到网络，使得今年第一季便利商店透过网络销售的营业额大幅成长 25%， 远高于实体通路的增幅 4.7%。 统计也显示，目前我国便利商店密集度高于日本，仅次于南韩，全球排名第二。下周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可能调涨5角，925无铅汽油每公升预计来到18.7元，95无铅站回20元来到20.2元，98无铅汽油22.2元，超级柴油每公升15.9元。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趋缓，各国也拟松绑封城措施，加上产油国依约减产，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扬。中油调价指标 7D3B 最新周均价来到26.78美元，比上周上涨了1.91美元。全球最大晶圆代工半导体制造厂台积电将前往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媒体报道，蔡英文总统5月13号召见台积电、环球晶、稳茂及大力光等科技业高层进入总统府商谈。不过，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表示，报道内容并非事实。他说，台积电是国际知名的跨国企业，会依照发展需要擘画经营策略。蔡总统乐见任何注意台湾总体发展的规划，但不会涉入。 台积电宣布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建营运先进晶圆厂。消息公布前，台积电 ADR 尾盘急拉，中场收在$52.1，上涨$1.18，或2.32%。ADR 收盘价折合台币每股大约314元。另外，台积电今天在台股以297.5元开出，盘中最高一度来到298.5元，最后以298元作收，上涨5元，涨幅1.71%。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收盘上涨34点，来到10814点，成交金额1734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上涨123点，来到20037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5点，成为1930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3点，成为287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9点，来到1100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3点，成为2388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7点，成为2529点。中央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天气晴朗炎热，中午前后高雄市近山区或河谷为橙色灯号，可能连续3天出现36度高温。南投县、台南市、屏东县近山区或河谷将亮起可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黄色灯号。今天全台湾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南部、东半部含蓝岛、蓝雨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可能出现长浪，金门马祖容易受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以上新闻李佩斌编辑播报。 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往年由社会大众捐款支持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今年度运作经费严重不足，孩子的基本学历等同国家未来力，期盼各界鼎力相助，患难相扶，请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8752-3963。 气候多变化，就用一包翠羽精暖暖身子吧。 热乎乎的翠羽精，每一包就有两条鱼的营养，有18种氨基酸，还有牛磺酸跟天然多糖体，让你快速吸收，营养满分。 正确的饮食，补充足够的营养，才能吃出健康好身体。 日方真传翠羽精，守护您全家人的健康。请洽06-384-2277或上网搜寻日方真传。 优胡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瘦子 Change， 第四名 DL 罗时丰辜负，第三名 Spark 格林成人童话，第二名陈星月 Am I Who I Am， 第一名韦礼安不用告诉我。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新主持的优胡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韦礼安。 一口一口吃掉寂寞，一口一口吃掉烦恼和忧愁，吃饭不张口，也发个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Church and pray on Sunday. You think your sins are cleaned up that way.

欢迎你可以留言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讨论聊天室当中，只要上 YouTube 搜寻飞碟联播网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直播聊天室，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咯。YW 一周大事刚好就在今天晚上，我要跟国中同学们举行包粽子 party。 哦，要端午节了，这 个，还有一个月吧， 包粽派对， 这个很难哦。 今天是什么大日子？我在坐捷运来的时候发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高中生都放学了。今天有高中生吗？有高中生现在在听广播吗？可以告诉叔叔我吗？ 叔，明天国中要会考， 国中会考跟高中生提早放假有什么关系？关系是 有需要看考场或什么之类的吗？ 学校作为考场这样子。 哎，你看，明天会考，高中是考场。电台的一周大事，我们电话修好了。 Nice。 所以，如果你想要直接打电话给我们分享你的一周大事，也可以打给我们02-2363-9955。Dance, black coffee. Each walking always silent, never talking. Then you call my name, and I know inside I love you. See the way I miss you more until you see the shore. There I will be waiting, anticipating. 你好， 你好， 嗨嗨， 嗨， 你是？ 我是波兰仔。 嗨，波兰仔。 哎，我是第一个电话修好打进来的。 是的， 对的， 没错。 真的修好了， 真的修好了。 我要分一周大事是什么大事都可以讲吗？ 啊，对啊， 百无禁忌。 嗯，您说说， 你不要他们被罚钱就好。 哦，没有没有，我是最近就是我有一个秘密想要讲很久，但是我一直找不到适合的题目进来讲。 哈， 就是我发现我有一种特殊能力。 哈， 我只要当天有喝咖啡的话， 嗯， 我就会在上厕所的时候发现 黄金， 没有，会闻到我今天喝的咖啡味道。 哦， 就是像麝香咖啡。我想问看大家是不是也有这种特殊的能力，因为我怀疑这是我自己的。 你是说你试过很多种不同的咖啡豆，不同的咖啡香味，然后你当天出来的味道就会符合该款咖啡味吗？ 因为会不同，但是不是跟我喝下去的一样。 哦， 所以就只是带有咖啡味道而已。 对，就是我有时候忘记我早上有喝咖啡，然后我上厕所，我今天有喝咖啡，然后想一下，哦，对，真的有喝咖啡。 哦， 嗯， 对，好，不好意思，就这样而已。 再见， 拜拜， 再见。 阿拉比卡，哥伦比亚 ，Beverly 一周大事。 我人生第一次做了春梦， oh. 我梦到马克。 我从前不相信，捉摸不定的爱情。那天的故事像城市传奇，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你说要一点时间考虑，我很愿意。 天哪 ，Alex 一周大事，我收到澳门政府派发给居民的支票10,000澳门币。 哇！ 变成决心。 抱歉的一周大事，我礼拜一从工作3周的公司辞职了。 哦，3周而已， 因为财务状况太糟糕了，连薪水都发不出来。有喜有乐，你下面的佩如，新工作这礼拜做满5天了，我希望我可以做到退休。 5天哎，好新哦！ 5天就想要工作到退休，这个公司到底是有多棒？ 就目前这5天真的是非常好。 要飞起来了！ 5天，5天，这真是他一周大事哎！找到新工作，然后新工作很喜欢。 这么巧，放个马来西亚歌手，来自于 Alice 马来西亚三月开始 Work from home 锁国，这个礼拜开工了， 我变得好懒散哦、 没劲儿。我等你杯咖啡的香味叫醒，想要找回每天早晨对我微笑着的你，还能够做些什么代替我的歉意，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 You are my superwoman，安静的在身边，无条件给我梦寐着的温柔。But I am only human。 我怎么不懂你多寂寞，残忍的犯的错，不能失去你。 Ooh, baby。 Yuki 的一周大事，我第一次完成气温34度，然后是北海岸路线，从圆山到基隆直排轮，哇，77.5公里的距离， 77耶，好，我的天哪， 哇哦， 我7公里都累， 700公尺我就累了， 700， 真的好累， 直排轮700公尺太短了吧， 我根本站不起来。都有你的笑容，是我忽略了你也会有想要哭的感觉，没有你总付出应该永远心甘情愿，再给被宠坏的男人最后一次机会，换我忍耐，换我等待，不要真的拒绝。 You are my superwoman， 曲天后梁静茹与艾怡良联手翻唱，透过他们沉静如雨露的嗓音， 邀请大家感受跨国同性伴侣无法结婚的辛酸悲戚，漂洋过海来看你。 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的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 让天下的所有有情人真的能终成眷属。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们今天要去看爷爷哦。 爷爷不是在天堂吗？ 爷爷在新竹的天灵艺术陵园呐、啊，那里风水好，风景好，还有好多大理石雕刻，是最漂亮的墓园。 新竹好远哦。 不会，下关西交流道10分钟，从台北出发比到金山还近呢。台湾最美丽的陵园，天灵艺术陵园，0809095599，天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Go Unique Suzuki 全民拼经济 ，Carry 为你扛生意，同级最大再重力，诚意相挺免头款，掏紧泥挖来搭，史无前例，就趁现在 ，Suzuki。 就让我一直走，一直走。 记录为爱所困的一场雨季，韦礼安，不用告诉我。 所以你不用告诉我。 韦礼安最新专辑《Sounds of My Life》4月29日全球发行，《The Orchard》。 我是苏慧伦。 抛下所有的框架，可以去最远最深的地方，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I've been down so low, people love me and they know something is wrong, like I don't belong. Well, staring through a window, standing outside, they're just too happy to care tonight. Wanna be like them, but I'll mess it up again. I tripped on my way in, got kicked outside, everybody is sore, and I know that it's a wonderful world, but I can't feel it right now.So full of love, it just comes spilling out. It's uncomfortable to see. I give it away so easily. But if I had someone, I would do anything and never, never, never let you feel alone. I won't leave you on your own. Who am I to dream? Dreams are for fools, they let you die. James Morrison, Wonderful World， 很棒很棒很棒。 来，跟我们一起念一次 World， World， world world world。 刚刚那个最后那个比较像 word world。 Well, mother, it's a wonderful world, but I can't feel it right now. Well, I thought that I was doing well, but I just wanna cry. 2:35，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Friday 星期五第一个小时，请大家分享你的一周大事。本周什么事情想要跟大家 share 的呢？就像谢谢林宥嘉，请我们电台好多人吃他那个 蜜月喜饼 ，PP 的喜饼， 都讲。 两种方式来分享，一个是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一个是在 YouTube 搜寻飞碟联播网加入我们的直播聊天室。又加那个什么，那是生乳卷吗？ Yep. 哦，大家真的跟他叮在一起加， 好好吃，对，好好吃哦，好吃。真正是好吃， 饼嘛好吃，鸡卵糕嘛好吃，拢真好吃的哦。 Hello， 喂， 嗨，你是谁？ 喂，我是前几天有打来说是6年的那个女生， 当小三当6年， 对， 哇， oh. 今天怎么口气变得很清新清爽啊？ 没有，他本来口气就蛮清新清爽的啊， oh. 所以你今天要打来是要告诉我们你把他的那个资料全部都删了吗？ 对， 哇， 哇， 人生大事。不止一周， 但是我要先跟马克玛丽说对不起。 为何？为何？ 因为那天我听了回放之后，发现那天因为太紧张了，所以刚打进去的时候口气很像是一直在开玩笑的口气。 哦 哦 哦，不用说对不起啊！ 别说对不起。 重点是 你在这礼拜重生了。 Yeah. 但是没有想到， 但是 就是他。在国外可以用 Skype 打进来， 不是你不是全面封锁吗？ Skype 不行，封那个。 可是，我是接到一个02开头的， 哦，他直接打你手机是不是？ 对，直接打手机。 哈哈哈。 对，没有想到可以这样打。 所以就是不小心还是会接到。 对，因为以为是普通的银行或是什么的，结果接起来是他。 哈哈哈。 嗯。 然后那有讲话吗？ 喂， 那你有跟他讲话吗？ 喂， 哦，看来好像 好可怕， 收讯不太好啊。喂，不见了，不见了， 在这种关键时刻， 太可怕了。莫非这就是命运？你跟他就是要量子纠缠一辈子？ 喂， 所以接到电话之后呢， 他就说你把我封锁了吗？ 嗯， 然后我就没有讲话， 嗯， 然后就挂掉了。 他挂掉是不是？ 我挂掉了。 哦，你挂掉。 对， 你真的很优秀哎、欸，你真的很优秀，你很棒， 你很棒。 没有再但是了吧？不要再让不要再吓叔叔了。 那天打完电话，就把药寄给他的台湾的泡面那些寄出去之后，就封锁了。 你还寄泡面？ 因为他说他想吃。 他想吃， 之前说他想吃， 他想吃，我也想吃啊， 我也想吃什么？ 那我下次 什么泡面？ 你不，哎、欸，不是吧？啊，算了算了，你都寄出了，不要跟你扯这些， 不要再多花钱。 对， 好 的，就这样。 你超棒， 一段孽缘就此斩断。 嗯， 再会了， 拜拜， 谢谢， 拜拜。 各位，你看看6年的孽缘，他斩断了，你还在纠缠吗？ 他做到，你也做到。 Yes。 好事的一周大事，3月我被资遣了，可是这个月我找到了新工作，我的薪水成长20%，开心，真棒真棒。 林克的一周大事，陪伴我16年的腊肠狗狗 Coffee 离开我去当天使了。处理完后事之后，把他的骨灰带回家，种在前院的油树山下。想他的时候，我就可以去看看他。 一首歌里慢慢的爱我唱的歌，就写给你一个人。你让我知道，原来情歌所以动人，因为有爱进行着。关于你的歌，写着后来我们一遍遍唱着，未来更多可能。关于你的歌，写你单纯天真，看着你紧紧那种眼神，就会让我好心疼。爱在沸腾，我们可以漫步在每个清晨黄昏，我们可以爱得深。最希望让你快乐，拥抱你的灵魂，一个我爱的女人。 关于你的歌来自李圣杰，关于你的一周大事，欢迎你在直播聊天室跟我们分享，或是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大雨的一周大事，本周我要去花东充电哦，是没有预定的行程，爬爬走，去露营，开心，撒花， 爬爬走 ，Nice play， excellent。 局的一周大事，我边听马克信箱边完成房间装修，我已经完成了贴地板啊、油漆啊、装置墙上的层板。哇，你真厉害，你就是自己的风格师。 我在教室里想起酒桌上的你，五分的差距在一分钟里必须拿到胜利。电话声响起，你对我提起。 怎么那么多人梦到马克啊？心里的一周大事，这礼拜梦到马克，你是施了什么法，在半夜这礼拜疯狂潜入每个人的脑中吗？ 应该只是有一个人提了之后，然后大家就开始讲说。 我也有梦到，我有，不止你，我也有，马克我也有哦，我们都有。 在这一分钟里，三分血滴交给冷静来处理，我们必须证明王者存在的 意义。 Excellent。 你好。 好。 你是？ 等我一下。 好的。 我是波波。 波波，波波，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 我是多多啦。 多 多， 多多，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 我找回我的钱包了。 哦。哇，你钱包到哪里不见的？ 在我就是工作办活动之前就没有发现它，就其实我以为都在家里这样。可是后来办完活动之后才发现找不到它。然后我去过的店家，然后附近警察局、活动场地跟所有关系人，我全部都问过这样。结果是都没有人看到我的钱包，然后我就马上就是全部把证件、什么卡全部都给他换了这样。然后两个礼拜之后，他就出现了这样子。 出现在哪 里？ 在我的车上。 哦。 What？ 对。就是因为其实车上我也找了，在当天是发现的时候，可是前天找到的时候，他是在没有，昨天找到的，他是在我的车子 后座， 车子的那个门跟 缝中， 缝，然后跟那个车子的这个椅子是这样， 那个超容易掉东西的，我之前也有一张卡掉在朋友的车上，也是掉在那边。 对，然后因为这里已经两周了，我其实已经早就没有想说还会再回来。对，所以昨天早上的时候，我就是异常的，就是兴奋，大家都蛮开心的这样。 好哦， 感谢你的分享。 对， 拜拜， 拜拜，拜。我的一周大事，本周我报完税了。 吴玛利亚。 对， 真棒。

是人，是钱堆起的神。他曾爱过怕死，床上爬的骑士，不止累都趴在凯特身边。他是个费力神，上你最多的零钱。他们最爱你忙了六神无主，他们长得再丑都是帅的金主，他们那么可恶，你却自取其辱，顺手脱掉你底裤，因为他有金库。祝你赚学费生活费，就继续跟这个币对现实下跪，没钱就翻个白眼，看到钱就吵，到底你是什么鬼？名牌拼你身上背，长远赖远不明罪，给你自卑的机会。哎，春节在你家底面前就跟玩具一样，让你回头千金不换，你还那么漂亮。 今天要去看爷爷哦。 爷爷不是在天堂吗？ 爷爷在新竹的天灵艺术陵园啊，那里风水好，风景好，还有好多大理石雕刻，是最漂亮的墓园。 新竹好远哦。 不会，下关西交流道十分钟，从台北出发比到金山还近呢。台湾最美丽的陵园，天灵艺术陵园，0809095599，天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周末一起去看表演吧。 好啊，去哪里看呢？ 在哪里都可以，只要上网就可以一起看魏武营精彩表演。即日起至5月31日，每个周末准时收看魏武营 YouTube 频道。 哇，周六晚上7点半有魏武营春艺线上音乐厅系列，周日晚上9点半还有魏武营第六剧场短剧。 更多演出资讯快上魏武营官网查询。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大家好，我是李浩伟 Howard Lee。 我把最好的全部都留给你，把剩下最后的回忆全部留下来陪你，看着阳光洒进你的眼睛。多希望这一刻不是一个夏天而已。Radio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今天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个案，连续8天零确诊，387人解除隔离，维持440例确诊，分别是349例境外移入、55例本土病例以及36例敦睦舰队。确诊个案中7人死亡。129名印度返台民众目前1人后送就医，其余持续在集中检疫所密切健康监测。台湾连续8天零确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特别准备了8颗芭乐放在指挥官陈时中的桌子前。陈时中说，芭乐代表8个乐，8天来大家都很乐，希望大家维持防疫新生活，让乐继续增加。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初刚刚开航的星宇航空大受打击，仅有的澳门、槟城、岘港3条航线陆续停飞。不过近期疫情和缓，星宇航空表示6月将逐步恢复航班。6月1号开始，澳门航线每周飞3班，6月11号开始，槟城飞1班。每班机的经济舱中间座位不贩售，只卖127个座位，比满载的188人减少61人。 星宇航空公关长聂国伟表示，目前虽然民众出国意愿低，但有部分国人因公必须出国，不得不搭机，因此计划澳门航线6月1号开始每周三班，每周二、五日飞行，槟城航线6月11号开始每周一班，每周四飞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四月载客量大幅下跌了 99.6%， 公司营运陷入困境。部分员工已经在放无薪假，最近更传出全体员工将减薪2到3成。国泰航空集团今天公布四月份业绩报告，旗下国泰与港龙航空公司总计载客13729人次，比去年同月下跌高达 99.6%。 截至今年四月，国泰航空和港龙航空未经审核的亏损达到港币45亿元，约合台币174亿。国泰集团指出，现阶段还没有看到任何改善迹象，预期五月每日平均载客量只会维持在500人次左右。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全球科学家及大药厂投入研发疫苗。英国药厂阿斯特吉利康与英国牛津大学团队联手开发疫苗，日前开始人体试验，也在已经注射疫苗的猴子身上成功发现抗体。科学家注射疫苗到6只猴子的身上，部分猴子14天内产生抗体，全数在28天内生出抗体，有效抑制病毒破坏力和增生能力。病毒无法伤害这些猴子的肺部，也无法在肺内自我复制增生。不过，处于鼻腔内的病毒还是有增生能力。宜兰县礁溪乡第八届夏恋礁溪温泉季今天宣布停办。原定今年暑假在礁溪汤围沟温泉公园举办的第八届夏恋礁溪温泉季，从民国100年开始办理至今，也曾经在102年、103年因故停办，今年则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停办。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22点，来到2003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4点，成为1929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点，来到287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9点，来到1100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3点，来到2388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0.97点，成为2523点。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站上10800点关卡，收盘上涨34点，来到10814点，成交金额1734亿元。中央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今天中午前后，南投县、屏东县近山区或河谷为可能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橙色灯号，高雄市近山区或河谷为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橙色灯号，嘉义市地区、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近山区或河谷为可能出现36度的黄色灯号。目前台湾最高温出现在今天中午12点10分，屏东春日乡的38.7度，另外屏东三地门下午1点40分也出现38.1度高温，高雄月眉37.7度，南投服务区高温达到37.3度。以上新闻李佩斌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院长，院长，这次如何超前部署？ 我们已经选用全球市占第一 Brother 炼印设备，提供全国居家办公最强应援，好用耐用，任何逆时钟状况都能顺顺应。 有兄弟，请安心。 Brother at your side。 大家好，我是林心怡。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红星自会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努力看见未来。Be alright。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自会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 IC 梦想家， 我是 Daniel 罗时峰。 你能不能像我对爱义无反顾，至少我懂得怎么付出。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习惯了寂寞相随，不让我的眼泪 变给，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来自于齐秦。3:11，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要开始咯。我是玛丽，她是正在拉筋，我不知道是拉小腿还是拉背部筋的马克。 倒立预备。 什么背？ 倒立预备。 倒立预备嘞。 才说了再见，电话又响起。 在这个即将周末要到来的时刻，要放假前的时刻，你还有心上班吗？无心上班的话，欢迎来跟我们聊聊天，0223639955，或是加入我们的 YouTube 直播聊天室，我们有快6000名的朋友们可以一起互动哦。 像一个圈圈，我喜欢听你说的每一句。我想你，爱你，不管床不点灯，与你相伴一生夜。 今天新闻 Kiki 旗舰店收掉了。 是收掉还是 说暂停营业？ I don't know。 旗舰店就是台北东区复兴的那一间嘛。 没错。 只要两个人有缘分，谁也不必在意谁爱的比较深。 Kiki 是不是有很多的体系啊？还有那个 Kiki 就是有一间是会有很多什么葱油拌面的那些的。 我不知道， 跟 Kiki 都不一样。他的那个葱油拌面的 不求一生有多少时间，一瞬间别等于到永远。 蓝心湄爱我到今生。说即时新闻，今天的大新闻应该是杨佑宁吧？ 杨佑宁怎么了？杨佑宁 当爸爸了。 Google 关键字第一个 杨佑宁， 杨佑宁郭采洁；第二个杨佑宁 IG， 第三个杨佑宁结婚，所以是这个是不是？ 对。 第四个 还是杨佑宁爸爸。 第四个杨佑宁空格止痒。 他那个 广告，对不 对？ 笑死！ 哦，我想要买那个哦，杨佑宁说止痒。 我想要买杨佑宁那个广告，我忘记了，我就打止痒。 哎，你要说那个防蚊液是什么牌子，我真的不知道。哎，的确是杨佑宁止痒，没错。 就是代言人太强，比产品印象还强。仙女未婚妻曝光。 爱我到今生，不要问来生，只要两个人有缘分，谁也不必在意谁爱得比较深。 Melinda。 嗨，你好。 嗨嗨， 两位好。 哎呦，老张啊。 是。 老张， 好久不见。 那个建议各位美食家哈，现在很多那个餐厅做不下去，他们都在门口卖便当，其实他们便当是非常棒的，他们平常呢用的食材都是最高档，所以他们长期进那些食材， 他们跟那些厂商关系也很好，所以他现在他们自己卖便当很便宜，也许100块，约100多块。那现在美食家，你们要多多去捧他的场。 那你买过哪几间的便当？ 那个天好运啊，还有那个有一个很棒的夜店啊。 很棒的夜店。 对，他们的，不要讲别的，他们的米啊都是最好的米。 哦。 不知道哪边的哪边来的进口的米，很棒。嗯、那其他的也是，因为他们大厨都是五星级大厨，那所以他们东西不会有烂货。那他们现在是没办法，为了要赚房租赚些薪水，那大厨只好来做便当。那所以你要大家可以相信他们大厨的手艺。那这么便宜，这个机会没有了。那疫情过去了，也没有这个机会了。你平常要进去吃，还要排队，还预约。哦，现在这一样东西，只是店里东西拿出来摆在门口，所以你们在中午或者是傍晚的时候，经过很多这个大餐厅啊，他们现在都在卖便当，真的是你们大厨在做的。那所以我建议就是说，你们美食家现在要多捧场，万一他做不下去收掉了，等疫情过了，你也吃不到那家东西了。那我亲身去，哎，有去捧场一些，买一些便当。又便宜又好吃，而且它限量哦，它每天可能就100多个便当啊，所以我的意思说，大家不好过吧，互相要帮忙，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共同体嘛，所以一点点建议，谢谢你们， 谢谢，拜拜， 拜拜， 尝一尝。 老张那个逗号。字跟字之间真的很紧， 嗯嗯， 如果要剪片的话，这个很难，很难抓。 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 会一回一回忆。 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来自于伍思凯。你好 ，Hello， 你好，我是老王。 嗨， 嗨， 嗨，我可以补说一周大事吗？ 请说。 因为刚刚玛丽就是讲说她报税，让我想到我前几天报税，然后发现我老婆她偷偷买了蛮多股票的。 等一下，你报税怎么可能看？哦，因为有股利，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 嗯，我就是第一次发现，原来就是我可以看到他就是鼓励这些有的没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是啊， 就发现就是夫妻联合报税，有的时候也是蛮可怕的。 哦，对啊，对啊，你只要一插进去，无所遁形啊，他赚多少钱你都知道。 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勇于自己报税还是比较好的。 嗯，没有啊，我也只差我的健保卡，然后卡卡赚多少我都知道啊。 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可能有另一半会懒得报，那我就勇于要，那我来报，我来报，那他就不知道了。 哦， 对对对，因为他就是懒的那一方。 嗯嗯嗯嗯嗯， 对对，只是突然想讲讲这个而已，谢谢。 好的， 拜拜， 啊，拜拜。 逃不开啊，真的。很可怕， 断不开， 真的。我一插进去，发现，哎，为什么除了我之外，这谁？ 谁不是你老婆？ 你是婚姻蔡兵是不是？ 赚多少都看得到，很恐怖啊！对，这因为这的确是我结婚后的第一年，两个人共同的报税啊、 哦，不是第二次了。 不是啊，第一年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要分开还是合在一起 哦、啊。 第二年的时候你插进去就 无所遁形， 敢卡嗲坦荡荡， 你看啊，你看啊， 组合混血女生海尔西首度合体百大 DJ 棉花糖电影全新品种诞生，请听环球海尔西 DJ 棉花糖 Decline。 I know you need, I know you need the upper hand even when we aren't fighting, cause in the past you had to prepare every time I'm here. Don't wanna leave, don't wanna leave, but if you're gonna fight then do it forI'm right here. I will stay by your side every night. I don't know where you are.

乐团的真实。3:32，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不是有新闻说之后那个东成西就会重新上映？ 对啊， 我就一直想说服欧马克去看看。 为什么？好啦， 好容易被打动。我是一只鸭子，你这样都可以随时随地接上我们这一代的老梗。半夜不睡觉出来假扮王祖贤呐、 啊？啊？啊？ 啊？表哥？ 表哥？ 我是谁？你是否常常这样？ 什么？你不知道？ 我是谁？总是活在别人的期望里。我是谁？是谁又擅自帮你定义了你是谁？只有不是自己才安全。为什么？你以为这个世界很美丽？为什么？你爱这个世界胜过爱自己？为什么？这个世界不该平等待遇？为什么？到底做错了什么？朋友都说你太。 这靴子好眼熟啊！ 小小花看每一个动作都被下载，他们说你是个不能容忍的存在。你想要的很简单，不过就是最普通的平凡。真实做自己有时候很难，但请你勇敢的试一次看看。问他们要说什么，谢谢你无法伤害。 的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谁？ 我是蛇丸。 吃爆烤鸭。 常常都觉得力不从心，会不会坚持要做自己太危险？什么？难道比较特别就是不对？比什么？写下了注解在认识之前？比什么？只不过想认真的活一遍？比什么？随便就把人定罪。 说到，因为最近大家会开始，你知道没事做就会追剧，追以前的剧，就像我之前说，我想看就是大家都说很好看的《信号》，就是因为女主角太像艾丽的，所以我看不下去。然后最近身边的人，很多人又开始重看《请回答1988》，或是他新看《请回答1988》，而且他热爱到就是他最近才追的第一次《请回答1988》，看完之后马上看第二遍。除了看《请回答1988》，然后就很多当时有看跟新看的人又开始可以讨论啊，很有共鸣。但有时候你看到一些很，它算蛮久的剧的吗？你也会有点犹豫，说，哎，当年我是怎么把这部剧吞下去的？ 哦， 就是现在再看，觉得完全没有办法。就像之前因为爱的迫降的关系，然后朋友在这个时候才迷上了玄彬，所以想要回去看《秘密花园》然后他说你看过了吗？我说像之前我看过，而且因为电台的那个夜光奶奶非常喜欢，所以那时候我们常常就是会一起讨论那个《秘密花园》我就说我可以陪你重看第一集啊。 不行 不行 不行了， 这不是当这是当年我看《秘密花园》吗？然后我朋友就一直看着我说然后我就说这当年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昨天有同事说我最近又想说回去看一下当年的《最佳爱情》，一看觉得我当年怎么看的，这是为什么？然后我们在讨论说为什么那个剧也是一起进化吗？还是人进化了呢？为什么当时觉得那么优质，这都讨论度这么高的，现在我一集十分钟都看不下去？ 进化了，进化了，时代不一样了。 最近呢，我也看了82年生的金智英，然后原本以为，我就是前面看也还好，但中间突然有一趴就是很打到我，哎， 哦，真的假的？ 就是、有一个段落就是那几句台词，就突然就好像要哭了，好像要哭了，然后刚好苏小姐回家，装没事。Rhythm 来自 Katy Perry， 然后因为82年生的金智英，我觉得就是突然好像有被打到想要哭的那一边，讲出来就会爆雷，就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会透露那个剧情，但是我看到那个在我们直播聊天室里面他有写说那一段他爆哭那边，对，就是你说的那边， 没有，我看太危险， 飞太远， 对你做鬼脸，我们飞太远， 冲向云端，巅峰没有极限， 他们需要温暖 lights 在哪里， 已经跌得心如凋残，飞去 离开地表，再给双翼飞行， 跨进金色 sky 境， 到处都是小星星， 小确幸， 要小心街头的兄弟很饿，现在多了我们兄弟本色，五个少小兵，五个忍者，天时地利人和，就是不小心，就是不鸟你，做自己，路遥知马力，我们的触角早就不知伸到哪去，全世界每日夜 非常忙的， 没时间悲伤，老是歌手的梦，我现在全实现，从玩票变全职业，我们坚持的点，兄弟们请你再坚持的点，已经混了10年，现在准备干票大的，什么都没在怕的， 我睡了还没睡醒，准备来刮回的 key， 飞往下个城市，躲不了总家媒体摄影机，王者骑士刮高峰，黄金还等我掏空，马子为我暴动，浮躁崇拜的赤子笑冲，不曾尖叫的开了口，抱着女友的松了手，全场观众像14口暗口，不够多观众都没受 hustling everyday I hustling， 勾压哭泣马上去火，就像是奢侈品缔造历史传奇，天地大侠突击直奔华尔街的空气，与我兄弟 back to back， 轰不了炮火 back to back， 最高层级地平线，感官炸裂新体验，像是

盐 脑子不中用啦、 啊、可恶， 统治死者之国的法理正义之神。好，那这个古老的神明呢，他之后被纳入佛教当中，在日本呢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叫做阎摩天。 嗯、哦， 阎摩天 ，Immortan， 阎摩天， 阎摩天，你刚刚讲阎摩天对不对？ 阎摩呢是太阳神的儿子，是第一位体验死亡的人，成为死者之国的国王。他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叫做阎密。有人说他们呢就是人类的始祖。在古代认为呢，死者的魂魄会前往位于天界的死者之国，然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可是随着时代演变、哦、这个印度教的阎摩呢也变成跟佛教的阎摩天非常的像，都会审判死者的灵魂，所以就像阎罗王嘛。 嗯， 如果在现世中呢，你做过很多很多的好事，灵魂被带到阎摩的国去；如果呢你是个犯罪的人，就会被送到地底下的地狱。阎摩就会用手上的绳子捆绑着魂魄，将他们带到死者之国。 沉默的对话，悲伤的女子，爱了几回，伤过几次。无声的宣告，人世间稀释，别再彼此为难着彼此。看透了才能够看清，有舍才有得，然后呢才能够认清我是自己的。你爱我或不爱我都是讽刺，我的世界瞬间停止，爱你或不爱你全都是我的，是不关你的。爱我或不爱我都是讽刺，我的世界瞬间停止，爱你或不爱你全都是我的，是不关你的事。 我的事不关你的事，赖慈宏再加上了孙盛熙。3:51，周末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要跟你说声再见咯。 再见再见再见， 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Oh, you're awesome， 你很棒哦，你很棒。 最后呢，为你送的歌曲来自 DL时风， 最棒的大牛哥， 这首《辜负》送给你。 说不在乎是不可能，眼中的泪要怎么忍？若要计较，谁很认真？为何要做伤我的人？一句平凡的话却让我心碎，你何必来说我的对与不对？你能不能像我对爱义无反顾？至少我懂得傻的时候没有后顾，也没想过怎么处。我坚守这条路，过去就让它去，别再继续回顾。希望拥有祝福方式追逐。傻的时候没有后顾，也没想过怎么结束。我对所爱没有辜负。 是不可能，眼中的泪要怎么忍，若要计较谁很认真，为何要走伤我的人，一句平凡的话却让我心碎，你何必来说我的对与不对，对与不对，你能不能伤我，对爱义无反顾，至少我懂得怎么付出，傻的时候没有后顾，也没想过怎么处，我坚守这条路，过去就让它去，别再继续回顾，希望拥有祝福放心追逐，傻的时候没有后顾，也没想过怎么结束，我的说没有辜负，我的说没有辜负。 谢谢每位特别的存在，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被守护着的。梁文音，懂得珍惜你存在。 最难的表情是对你的抗拒，久久讯息写在眼里，还当作是秘密。我在围墙里练习，发出我坚信的声音。承认我多害怕被所有人抛弃，我除了哭泣没有多余的力气，而你就存在我的时时刻刻里，在我身后耐心的等，等我伤痕愈合，是你我开始 歌王萧煌奇谱曲，梁文音温暖诠释那些脆弱时刻，不安的当下还好有你。